往哪儿猜去？ 听完这句，我火蹭就起来了。 拉起来谁肚脐？ 我说你知道我谁吗？啊，你知道我谁吗？啊、我是高小攀。 哎，说了实话了。 再听那头、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太好了， 哎，啊，叫他挂了呀，这个。 啊，郁闷， 这给调到投诉科工作了。 我就发现了啊。根据恩格尔系数表示， 怎讲？ 当精神消费大于物质消费的时候啊，你就是幸福的人， 是吗？ 坐下面都是敢于消费精神消费的， 对， 你们都是幸福的人， 全是幸福的人。哎， 我就不是幸福的人， 能瞧出来。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呀？ 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嗨。 不是这个、啊， 我就不幸福。 不是你讲讲怎么了？ 事业、爱情都不幸。 这个爱情怎么不幸呢？ 你说我长这么精神、啊、怎么就找不着女朋友呢？ 哎，真的，这你问对人了。我告诉你， 什么？ 这你问对，你问我呀。啊，我告诉你，爱情你讲究方式方法呀。哦，你得讲究这个偶遇搭讪。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 比如说啊，你爱上一女孩， 好， 你得研究这女孩她经常去的地方。哦，比如说啊，这女孩爱看书啊，你怎么办？ 怎么办？ 天天找一图书馆门口，你就贼着她，等这女孩来了，一进去，你把那盒饭一扔，你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这女孩看哪本书，你在她对面也看哪本书；女孩拿哪本书，你在她对面也拿哪本书。等你们俩这手指头相触的一瞬间，注意啊，这会儿就得用眼神勾搭她了，是吧？你得用那种忧郁的、忧伤的、色眯眯的眼神看着她，然后冲她笑，就一来就这啊，一摸的一瞬间一笑啊。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呢。哎，偶遇搭讪， 偶遇搭讪。 对， 我跟我女朋友偶遇在 哪儿啊？ 公共卫生间。 这地儿也挺浪漫。 当时她洗着手，我也洗着手，我鼓足了勇气向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你怎么说的？ 你也尿手上了。啊， 那这女孩呢？ 温柔的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劲儿不小。 但是我爱上了她，爱上了她的长发，爱上了她的眼神，爱上了她冲我说的第一句话。 她说什么了？ 小伙子啊，你老有才了呗？ 怎么呢？ 幸亏我没洗脸呗。 对，这技术上不能达到还。 但是我们俩相识、相知、相恋， 好事儿。 他在一家餐厅上班， 找的。 我每天都去等他。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啊，用 A4 纸打了出来啊，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然后呢， 我就进医院了。 我怎么进医院了？ 汉堡、纸条一块吃了。 嗨，这都没看见。 我还告诉他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啊？ 幸福就是我饿了，你手里有包子，你就比我幸福。 哎，这对。 我冷了，你穿着厚棉袄，你就比我幸福。 很恰当。 我想上厕所，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你就比我幸福。 这俩就这么认识的吗？那女孩是什么状态呢？ 拿着那个肉包子，穿着厚棉袄，蹲着那一个坑，冲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别整这没用的。 哎呦，这女孩太幸福了。 我还记得我在寒风领域中冲着她唱的那首英文情歌。 唱的什么呀？ You are beautiful、 哎、你别整那没用的。这不怎么样的。 她每天就减肥， 这得劝劝。 就劝她。 怎么劝？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那女孩呢？ 再次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哎，拽死你。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对了，啊，怎么三天就分手了？ 他结婚40年的男人把他带走了。 都结婚了呀。啊，早该结束。 我失恋了。嗨，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长城？哎，那长城啊，是秦始皇失恋马的，你知道。 你说我长得这么精神，怎么就失恋了呢？ 这我跟你说，这跟长相没关系， 是吗？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但好多女孩就说我这个左鼻孔，我有点那偶像派的感觉。 小超，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那你喜欢哪一点？ 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哎呀，

怎么了这是？ 讨厌，圣宝 啊， 圣寡宝。 哦，圣宝， 哎， 我给听成圣宝了。得了，我告诉你吧，你要想让大伙儿喜欢你，想唱火喽，这跟你的名字、服装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哦， 关键是你得唱得好。 我唱得好， 你得唱啊！ 肯定唱得好， 是吗？ 啊，不相信可以给咱们首都的朋友们唱一个， 我在这儿唱一个， 大家了解。 哎，行， 谢谢。 你给大伙儿唱什么？ 哎，今天你可来着了 啊！ 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原汁的， 哦， 原味的， 嚯， 原生态的， 哦， 土的掉渣的歌曲， 都掉了渣了都。 一首陕北民歌 啊， 山嫩开花红艳艳 啊，咱们欣赏一下， 谢谢。再来点掌声！ 哎、这怎么还在要掌呢？ 来点掌声，他唱得好啊！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 爸爸，您等会儿， 一道。 爸爸，您先等会儿。 咱们中央红旗到陕北。 别唱了，这个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抓牛粪？ 谁抓牛粪？你唱这什么味儿？ 陕北民歌嘛。 这哪儿陕北民歌啊？ 啊！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俄北民歌的，俄罗斯北边的民歌。陕北民歌讲究的是高亢嘹亮，你这味儿不对呀、啊！你 高亢嘹亮？ 对呀、啊， 我只当高亢嘹亮。 那你这是？ 我是用这个美声的歌曲，我先开开嗓子。 哦，还开嗓子呢？ 开嗓子！ 哎呦， 这就说明咱们陕北民歌的高贵啊！ 哦、对，哦，您这开嗓子的， 哎， 那您现在 下面正式欣赏一首原汁的， 又来了， 原味的，原形态的，土的掉渣的歌曲。 你是卖掉渣饼的是吧？别掉渣了，直接唱吧， 直接唱啊！高亢的啊！ 哎，高亢， 嘹亮的啊， 嘹亮的。你还唱不唱了、啊、 你唱 你直接唱吧，你急死我了，这 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呀，一道道水咱们中央。你掐死我了，你 我早都该掐死你， 害命的你， 这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原生态吗？ 不，你这不是原生啊， 那这是， 你这是野生啊，这是，这哪是生态啊，这整个就变态了，这叫 怪你吧，怪你了， 能怪我呢？ 那唱的低了，你说我是峨眉的 啊？ 那唱的高了，你说我是野生的？你 什么玩意？什么都不懂。这不是我让你高我低呀、啊？他陕北民歌就这个特点呢、 啊。 你琢磨琢磨啊，在陕北那个黄土高原上，一个放羊的孩子 啊， 赶着一群羊 哦， 他这么一唱，那个羊跟哪个叫唤呢？他一个人的嗓子跟那一群羊较劲，他不高亢嘹亮行吗？ 哎。哎，说的有意思啊！ 哎，艺术来源于生活，陕北民歌你仔细听啊，它有一句啊是顺着山走的、 啊、顺着山走， 有一句呢是顺着水走 啊，水走 啊，结束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还能听出点羊叫的味道。 陕北民歌能听出羊叫的味道？ 有，你仔细听 啊， 我给你唱的啊，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水咱们中央啊，红旗 我羊叫 到陕北，差点叫上来这 个。哎呀，没看出来啊，这个陕北民歌真有这个羊叫的味道、 有特点嘛。 哎呀，行啊， 哎， 你这个陕北民歌唱得好啊。 嗨，什么呀，我就是一般，我就是陕北人呢， 对啊。你说什么？ 我就是一名陕北人。 你是陕北人？ 对呀、啊， 不像嘛？ 怎么的？ 没穿衣服吗？ 对，我光着上来了。 啊、不，没穿这个原生态的衣服。 陕北人一定就得穿成这样。 对呀、啊，原生态啊！ 你以为你穿个这就是原生态了？ 原生态。 你以为学几句陕北话就能参赛？ 原生态。 你以为披个羊皮你就是狼啊？ 原 啊， 我是狼啊！ 知道什么叫陕北民歌吗？ 不知道。 哎，你好好说话啊，别装了。陕北民歌那是陕北人的天籁，是陕北人的乐府，讲究的是随手拈来，信口就唱，看见什么唱什么，想起什么唱什么，那才是它的特点呢。 是啊， 哎， 哎呀，那你们陕北人早晨出门唱什么？ 都东方红啊， 东方红、 啊。